你好，我是黄凤林，为你带来粤语新闻。根据财政部的文告，最新一周的燃油顶价保持不变。RON 97汽油价格维持在每公升3.35 ringgit。RON 95汽油和柴油价格则分别维持在每公升2.05 ringgit 以及每公升2.15 ringgit。上述的燃油价格将会在3月2号到3月8号期间生效。菲律宾及马来西亚同意继续探讨两国各领域之间的合作，以提升两国的合作水平。首相 Dadasri Anwar Ibrahim 指出，我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双边合作涉及几个领域，包括贸易、投资、教育、卫生和农业。首相补充，两国在各个领域探索新的合作潜能，包括清真产业、食品保障、数码经济等。经济部长 Rafisi Ramli 指出，政府仍然有空间控制国家开销，特别是建设开销，以求能够更谨慎和准确地进行规划，这个也间接协助政府改善财政收入的需要。因此，政府在接下来的12到15个月之内，不需要推出新税务、消费税和其他税务，并且将会确保工程能够更好地实施，这个将能够增加政府的收入。人力资源部长 V. Siwakuma 表示，该部门一旦发现雇主解雇本地员工，将会取消这些雇主在放宽雇聘外劳计划所取得的配额。解雇本地员工并且以外劳取代的雇主或者公司，将会抵触1955年雇用法令第 60M 条文。任何违反这项条文的雇主或是公司，每项的罪名可以被判罚款最高5万 ringgit。通讯及数码部副部长张念群指出，在2009年起直到昨日，通讯及多媒体委员会接获和调查的2825宗滥用通讯服务及社交媒体的投诉案中，有 58% 或者是1631宗的案件涉及散播色情内容，其他的投诉案件包括546宗涉及邪恶内容，74宗案件涉及威胁和不当内容。马来西亚气象局发出警告，预计本星期四彭亨、森美兰、马六甲和柔佛州将会持续落豪雨，降雨级别达到危险水平。该局今早发布 一份的声明中表示，落豪雨的地区包括彭亨州的 Bura、Pekan 和 Rompin， 另外 Jerantut、Bentong、Temerlo、Maran 和 Kuantan 则会持续落雨直到星期四。其他会持续落雨的地区包括登加楼、雪兰莪、吉隆坡、布城、霹雳的曼中、坎塔、佩拉吞亚、坎帕等地区。财政部指出，慈悯援助金今日起发放新的申请以及更新资料，直到3月31号。这个是确保符合条件或者是政府数据库未有记录者可以提出申请，同时允许现有的受惠者能够更新任何资料。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部长 Dadasri Salahuddin Ayub 指出，该部将会立即向受水灾影响的灾民，特别是柔佛州的水灾灾民提供食物援助。目前该部将会优先向 Klang 和 Sagamat 等灾情严重的水灾灾区临时疏散中心发放即食食品和干粮。再有四名柔佛渔业局职员的失踪小船中午在印尼海域被发现，四人都平安无事。马来西亚海事机构柔佛州主席 Nuru Hizam Zakaria 指出，该小船相信是因为电池损坏而飘到印尼的海域，距离最后的侦测位置大约是13海里处。他补充，当局正在安排将小船带回国，目前是由印尼军队进行维修。以上的 RTM 粤语新闻是由郑海卿编辑，下一节新闻将会在明早7点播出。再会。